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欢迎我们胜在有心人啊，我是阿晴。 我是猫。 我是阿南啊。 我是不知道谁。 路人甲啊。 丙丁咁， 我系姓卢得唔得？ 你点解过咗嚟嘅 ？sorry， 呢度唔系姓卢。 点解你过咗嚟嘅？ 呢度冇姓卢，我唔知系边个，我谂到话俾你听吓。 哦，好啊，你谂下先啦。好啦，我哋翻嚟啦。 喂，今集讲乜嘢啊？你哋好主动噶嘛？ 好主动啊！呢度啲人好惊啊！ 好闷啊！知唔知你哋次次嚟？今日我哋讲乜嘢啦？咁样轻松啲，自然啲。 喂，翻嚟啊，埋位啊， 好轻松啊！我发觉其实都， 你有冇感觉到其实系你坐咗喺度，我哋唔轻松啊？ 我觉得有少少咯。 哦。 我觉得我觉得有少少，唔系好多咯。系冇问题嘅，自然少少，即系咁。我咪一个普通人，咁点啫？系咪？ 哦。 何况我系好渣嘅啫嘛。 好啦，唔想同你讲，我哋讲下我哋今日讲咩先。 咁我收声。 讲咩啊，男？ 渣渣摸摸。 咁你渣渣摸摸，我哋学名啲啊。前戏。 好啦。 想知道我嘅最新消息，记得听娱乐台啦。 喂，我可以问问题，我今日 可以。 你哋唔准问我，我问你哋。 好难喎，我哋控制下。 系啊，我今次报个下集开拍斋问佢 嘅。下礼拜我唔嚟啊，话俾你听，我唔会出声啊。 好难得噶嚟。 都唔系嘅，都系出下声啫。 问题小子。 O K 啊，喂，前戏啊，你想讲咩啊？今日你哋。我成日都好多問題想問。 就其實咧，點解要講前戲呢？就係話翻俾啲男士聽，女人係極度地需要嘅，唔好乜都唔知。 咁咩叫前戲呢？首先， 咩叫前戲就係你臨做之前嘅嘢咯。 臨做 臨進入之前嘅嘢。 其實有啲人話前戲其實可以係當係寫一個 perfect dinner 嘅時候啦，同佢行下街啊，喺一啲好 romantic 嘅環境之下，其實已經可以當作一個前戲嘅咯。 得唔得啊？咁樣其實，我都想問 呢個心理準備咯。 呢個只不過心理準備，唔屬於前戲咯。 咁唔係心理準備算唔屬於前戲啊？喂，睇你點定嘅啫，係嘛？ 咁你 唔係咁，你哋覺得係你哋覺得算唔算先？即係譬如我想 date 一個女仔咁我記得我哋個 forum 裏面啦，即係有人咁講啦，佢就話佢自己本身有好多 SP 咁樣㗎嘛，咁佢就話自己好多 SP 嘅時候呢，咁佢話佢每 day 一個女仔嘅時候呢，佢都會好俾心機去約佢食飯啦，可能搵個好嘅地方啊，咁然之後先至再搞啊，咁搞完之後可能佢會做一啲嘢送返個人返屋企，咁搞前同後都有一餐飯或者係送佢返屋企咁嘅動作，你哋覺得呢啲算唔算前戲啊？ 我又唔覺喎，如果響講淨係講做嗰樣嘢嘅話。 如果你要做呢一樣嘢， 即係唔係？我覺得你做嗰樣嘢係追緊佢啫。 即係你覺得齋做，即係嗰樣嘢就先至 齋做，你得唔得先？ 咪就話唔得咯，而家講緊。 咁但係令到個女仔落搭咯。 係咯，嗰個係落搭啫嘛。 嗱，你去捕一隻野獸咁，你都要落個網噶嘛，落個陷阱噶嘛。 陷阱在後。 我覺得係咁咯。 好野性喎、啊！你突然間話野獸，仲要形容自己係野獸喎、啊？你嗰條仔溝緊你嘅時候咧，你話你係嗰個女仔係野獸喎、啊？ 但如果那個已經是你的男朋友的話呢，他之前就做這些事覺得 OK 的喎、 不是 OK 的意思是什麼？ 那一晚的 投入一點咯， 那個感覺真的會好很多， 感覺會好一點，但始終你都是你只是做這些，跟住之後除褲都不行， 是不是第一時間就幹了？又 不是咯，你是不是第一時間幹先？ 第一時間幹 什麼叫幹啊？ 做啊 幹 哦幹不是幹屌你三條友所以兩條友唔關阿貓事啊！ 呢啲係溝通方法，教多你一樣嘢啦。 係啦，知道你哋潮童啦。 我暈啦！你係靚界嘅，原來真係 屬 於你兩個都係潮童啦，冇查過字卡啦。潮童知唔知點解？ 唔識啊！ 唔同你講，咁但係頭先講啦，就係話如果前戲你哋自己覺得包唔包呢樣嘢？你話好啲咩叫好啲啊 ？OK 啲。 其實嗰個只不過是一個氣氛。 是 带领到个女人sense 到你想做呢一样嘢， 即或者 即唔系话想做呢样嘢，即系点讲？ 即假设性嘅你嗰晚你冇 prepare， 你系做呢一样嘢，但系个男性要求嗰晚要求嘅话，你都会好乐意嘅。其实 你 有机会 令到个女仔个防线降低咗咯， 系啊， 咁易得手咯。 防线啊， 嗯， 點解用防線嚟去形容呢？即係正常地係會拉到好高，係 protect 自己嘅。 會㗎， 即係日日都驚俾人搞嘅會。 唔係啊，即係譬如你同一個嗱，譬如你 one night stand 咁啦，即係要一夜嘅，咁你同個男士出街，你唔識佢㗎嘛，係咪先？咁你梗會拉高個防線啦，亦都會對方可能要求會比較高啲咯。 會唔會 one night stand 嗰啲咁俾心機，然之後帶你食碗魚蛋粉先啊？ 諗住食飽啲，陣間唔好打鼓啊個肚。 係咯，我覺得唔會啊嘛。 如果追緊嘅時候打鼓都 OK 嘅。 都 OK 肚餓啊嘛。 又鬥惡啊嘛，又配惡啊嘛。 你唔放屁， 我覺得啪啪啪啾。 你唔放屁，真係嘥氣。咁點啊？即係呢樣嘢係喺個情緒上咧，就會對女性嚟講咧係比較有幫助，即係 relax 啲啦。我諗唔好話放係咪？即係阿貓就話係降低個防線啦。 係啊。 喂，佢唔同喎，佢下下都老懶揾食嘅。咁阿晴你咧？ 我？ 你會唔會係因為呢一樣嘢咁又會降低嗰個係咪叫防線咧？亦都 其實係嘅。 係嗰個可能唔係防線係褲頭咧。 一定唔會係褲頭。 我分都要除埋你啊！ 唔係我近佢啊嘛。 你睇下你幾主動。 我從來冇話過我被動， 我都話噶啦，幾多人投訴你哋啊？叫你哋做節目咧，都唔係講自己嘢嘅，講人哋嘢。而家我問你哋咧，幾主動講？ 咁你想講咩咧？ 我冇話想講，我想你哋講啫嘛，咪啱咯。 咁即係唔好嘅咁樣，我哋唔好咁主動。 好嘅，喂，咁點啊？即係咩？你係咪又係同阿貓一樣係防線啊？ 即係嗰樣嘢，佢係咯，真係降低你個防線嘅。 即係你 唔好抗拒佢先，嗰樣嘢只不過令到你唔好抗拒佢。 即係可能佢提出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你 考慮下 比較容易接受到。 開頭可能就唔得，我唔會接受，跟住佢考慮下嘢。 係啦，咁原來佢都 OK 喎，個人都咁樣，咁就會 即係有俾個心機喎，係嘛？ 有 prepare 過咯。 你咧？你咧？ 阿南咧？ 我頭先咪話，如果即係你之前肯做呢啲咁嘅，花啲時間去做呢啲嘢，我覺得係嗰一日會比較開心啲嘅都。你可能唔需要太多嘅，即係真真正正性愛之前嘅前戲，唔需要做咁多，已經可能 即係嗰啲行動動作上嘅前戲，唔需要咁多都已經搞。 即係可能你已經都 OK， 好快進入你個狀態咯，係。 即係食緊碗肉醬意粉嘅時候已經濕曬啦，可能。 咁又唔係，點解要食緊？ 要食完先。 即係你唔係咁樣諗住食餐飯咁樣，你就話要搞嘅就一定俾你。屌啊！冇可能啊！ 唔係你唔好搞錯，即係唔係話請你食碗魚蛋粉就要俾人搞？ 肉醬意粉啊！頭先你講嘅 都係嗰樣，差不多都係食緊嘢， 都係粉。 即係唔係用個肉醬意粉嚟交換搞一鑊？ 唔 係，原因係話 係嗰個感覺，即係你基本上個環境去造成呢一樣嘢。 唔係，你明唔明我問題？我問題係話，即係會唔會即係若嗰個男仔佢好俾心機地去當晚約你，咁然之後 provide 一個好好嘅氣氛。但係請你食碗肉醬意粉，咁都未食完碟意粉，你已經濕曬啦，咁會唔會咧？ 梗唔會喎，又 梗我都想，梗係唔會啦。你話會我驚啊，真 係唔會喎、啊，使唔使咁猴擒啊？係咪就係得佢一 你忍唔到噶，你忍唔到噶。如果你真係嘅時候， 點會啊？ 成日喺度想，我喺度成幻想緊呢一樣嘢。哇！陣間去做嘅時候， 我覺得男士就可能會起身咯，個女士未必會有濕曬喎。 起身， 男士嗰陣時行下街，佢都可能會硬咗噶啦，已經係。係 見到啲比較硬嘅女士。 係你哋講定係真係男仔講啊？ 咁你講咧？ 唔會咯。 哦， 行下街會喎，黐線， 見到啲哇， 好 sexy 啊，抖下光啊啲。 摩擦嘅時候，唔係已經好容易噶啦咩？ 唔會，梗係唔會啦。其實上次我聽你啲節目咧，我已經發覺有呢個問題嘅，就係你哋俾人哋插得啱啊。估男仔係咁，但係男仔唔一定係咁 嘅。我唔係估，我睇書嘅啫。亦都有啲人，有啲人都會同我講話， 有啲係咁。係 啊，你 冇咁易啊嘛？佢係咪個別人士咋？即係唔一定係 好大。青春得滯，唔通佢？ 你有啊 ，B B 啊？ 有㗎。 你猛咁 嗰啲男仔開頭嗰陣時咪有咯。 嚇！青春得滯可能。 可能青春得滯啦，咁講咁正常，我覺得唔會有咯。我唔會咯，起碼我唔會先。點解行下街無啦啦自己企身啫？ 都話唔係淨係行下街無啦啦咯，即可能見到一啲。好 sexy 嘅女仔啊，嗰啲啊， 我諗唔會，嗱呢，我諗咁樣唔會，即係除非你可能你真係突然間坐喺度一段時間，你係諗咗一啲呢啲咁嘅嘢。我唔係講話突然間一下，即係你唔會話我搭下 escalator， 突然間有個女仔一閃咁樣走咗光半秒，咁然後突然間就噔咁樣，哇！嗰個係漫波嚟㗎，嗰個係睇《城市獵人》漫畫嘅時候，那個漫波就會咁。 但是男人我想不会是这样嘛，我要访问一下我的 friend 先。 梗系要啦。 啲男仔我记住，唔好男人。 仔到点先？ 吓，仔到点啊？我想他哋嗰个年， 我谂正常，即系唔系啊？我 谂 正常嘅，即系点讲啊？我谂普遍嘅人应该未必会咯。 咁 应该搞错少少嘅。 啲刚刚发育嗰啲就会咯。 系啊。 吓、 啊， 就咁样手光少少半秒咁都会噔一声咁紧要。 啱啱唔系啱啱发育，系啱啱青春期嗰段时间咧，啲男仔会嘅。 喂，我哋唔好停留喺呢个 point 里边太耐吓。 系你 啫嘛。唉，对唔住啊。欲发不能，我借啲发挥下讲下，即系讲下。 好耐啊。想平反好耐啊，对住我哋。 咁但系我想问翻你哋，即系如果咁讲，前戏头先讲话食意粉咁唔会嘅时候咧，咁去到真系真正讲搞之前嗰種前戲咧，你哋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哋試過啲咩咧？ 試過啲乜嘢？ 係啊，包括啲乜嘢啊？咁講，唔同我唔同你講食意粉啦，唔同你講肉食肉醬意粉啦 ，kiss 啦， 淨係講係啦呢啲啊 ，kiss 婦咯，真係 外婦即係摸。 由你嘅頭髮，由你嘅頭開始，係啦，咁可能真係掃過你嘅耳仔背啦，咁啊，跟住之後再即係開始落去，可能係你個膊頭位啊， 咁樣咯。 點解要一定要由上至下？ 唉，唔一定嘅。 你唔 係、 即係當然係 我見你嗱， 咁樣 咁強調 咁 講。 咁如果你由下至上嘅話，咁即係 由中間咯， 由妹妹開始咁。 即係肚腩啊！ 腰咯，腰部位咯，咁一入屋咁你揽住条腰啦。 你中意条腰定系你头先讲系真噶嘛？即系你自己嘅感觉。 真 唔系for example 啊嘛。 No example。 即系你系中意由腰咁样。 咁通常男士都会摆只手喺条腰度噶啦。 我谂通常都系胸前先。 唔好意思。 如果男仔嘅角度嚟讲咧，就应该咧系胸前先。即是男仔的角度来讲是胸前先，如果他摸一头的呢，他应该是专登的了，已经是。你明白我讲咩？即是如果本着个兽性 呢，他应该。兽性得到了，你这个 好明显，我们终于知道今天加分就是 噔噔噔噔。 兽性之人的 嘛。不是，那我都是正常分析这样讲，即是如果本着个兽性的应该是胸前先的。 不是，因为我们讲你讲你的嘛。 是啊， 你讲我的，即是讲 你不要理头先点啦，我现在问你。 问咯。 我專登撩下落去問你，你覺得你中意邊種先啊？點解要？因為我見你頭先講嘅時候咧，你話你好強調摸啊 kiss, 我 kiss 先喎、 啊、，kiss 先啊 ，kiss 係啊， 即係乜都唔好摸住就 kiss 咗先啊。 當然啦。 咁係你講係瞓喺張床度嗰種 kiss 啊，定係話即係可能突然間企喺個廚房度，突然間攬住喺度 kiss， 咁你就會慢慢引申落去變咗係摸一摸完之後就會入房搞咯。你係邊一種情況嘅 kiss 先？ 唔一定要瞓喺張床，同埋搞嘢唔一定喺張床上邊，我都想講啊。 係，即係我意思嘅表達就係話，因為你喺床上裏邊再開始嘅 kiss 咧，其實喺個訊息上已經係表達咗就係、其實我係想搞嘅。係 ready 㗎啦。 係啦係啦係，其實我係想搞嘅。咁我想問就係話，你係想講緊喺嗰個 moment 啦，定係話隨時，即係可能突然間有條仔喺度捉你入去，冇話廁所，突然間喺梳化裏邊。kiss 下你咁啊，摸摸下你就可以搞，定系点样咧？ 咁你真系要一个心理准备先喎， 要 一个心理准备先咯。咁跟住之后，即系你自己都 ready 到啦，已经系。咁我会觉得系 kiss 开始。咁啊，跟住之后到 有咩咁 kiss 到耳仔啊？即系 kiss 个仔。 我嘅敏感地方系个耳仔。系啦，即系所以如果男仔系男仔，即系如果对方佢会锡耳仔嘅话，基本上都应该都好快。 耳仔嘅耳珠啊，耳背啊， 耳 窿里边啊，定系话其实系 kiss 个耳仔嘅时候嗰啲热气令到你好酸麻呢个感觉。 我系啦，耳尖，跟住然之后喺个耳洞里边，耳洞啊， 即系个耳窿里边、啊。 系啦，冇错。咁啊，同埋你有些少一啲 耳窿里边带条脷撩唔到入去噶。你意思系 出 边噶 嘛？你明白 啊？你意思系有啲热气定系嗰条脷舐到啊？ 热气， 即系口气啊， 呼气， 呼吸嗰啲 系啊，嗰啲咯，会有噶，系呢一样嘢咯， 系呢一种， 系呢一种咯，系 所以就会令到你系觉得有兴奋或者。 会容易啲咯，我觉得系好快，好快你可以已经系 湿晒嘅， 又唔系湿晒，即系好快你可以 感觉 系啦，个感觉嚟噶啦，已经系 咁紧要， 会噶，点解唔得？ 唔系你 kiss 嗰阵时都一段时间啦，即系慢慢锡落去噶嘛， 系咯，冇人叫你咯， 唔系噶，如果你有节奏啲，会唔会从额头锡，额头锡完到个嘴，嘴影到耳仔，咁可能三个地方搞掂噶。 其他冇咯，其他慳翻 嘅啫。咁樣咯， 好趕喎。 係啊， 都係嗰句好趕。 唔係，你唔明啊？男仔要可以慳得嘅都會慳。 咁唔係明係明啊，係絕對明啊。 即係如果你都喂 OK 啦，應該唔好搞埋，會嘥時間，定係自己都快啲啊，大佬咁樣。 個女都比較趕啫， 一定係嘅喎。 係懶咯，唔係趕咯，唔係心機咯。 即係有人上即係上一 part 嘅時候，上一集嘅時候，阿哥哥咪講過話，唔需要前奏噶嘛，幾秒咁啊，喂，起身就嚟噶啦嘛， 就降咯， 係咯。一起身就可以做。 哦，你係咪驚你遠咗之後 miss 咗個時機啊？ 一路搞緊嘅時候會唔會遠嘅咧？咁 一路搞緊，一路搞緊就唔會，梗係唔會啦。 即 係 同 你搞緊， 唔係除非你本身好不在狀態咯。即係哇，我好 Q 攰嘅大佬，你叫我 OK 搞得都已經係要好努力。 講錫緊喎，唔係講入去喎。 點解頭先話講搞緊嘅？ 搞緊 錫緊啊！即係同 緊係錫 嘅。 哦，咁會。 衰肥緊佢都會遠嘅。 有可能，因為你唔。一定是你可能你好集中精神去招呼緊佢嘅時候，是啊、你會分心噶嘛？你分心嘅時候，咁你啲血去咗個腦袋度，又唔係去咗個 頭，我入去個腦 又係啊，上上落落都幾頭暈喎。 黐線，你而家得個少少血咩？全身都有血噶嘛，不過墜落邊度啫嘛。你話我要練千斤墜，咪墜落只腳咯，真係咁嘅。 細到啦，真係。 喂，咁你咧？ 我下一 part 翻嚟先講。 我頂 咦電貓貓你做乜跳上個電腦台度啊喂喂喂喂做乜搞我個 mouse 啊 哎呀大啲呀你咪鬼阻住我上網啦你做乜鬼嘢踩我個 keyboard 啊 咦 ,mobile radio? 哦原來你想聽逢星期一晚嘅 UPadPad。 Tommy 成日见到你好鬼闷啊！啲其他主持去咗边啊？ 我哋有咩办法可以一次过见晒咁多个 mobile radio 节目主持人啊？ 咁犀利？ 唔好嘈啦你哋！哎呀，就咁啦，每个月嘅最后尾个礼拜五就搞个茶聚聚一聚啦。 想知道详情，每个月你哋去翻 forum 睇就会知道时间地点噶啦。 报名啊！记住啊！ 想知道今周有咩新闻？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好啦，翻嚟 Part Two。 我发觉每次阿晴都系好啦，翻嚟好啦，翻嚟。 所以头先我一开咪话佢好 Q 闷咯，次次都系咁样，十集都系咁样嘅。 咁啊，咁我下次唔开咯。我留翻俾下位。 灯咁整啲背景音 俾 我哋。 开咯，俾人 轮住俾人开。 佢一仔啊！你开心啊，真系 呢几想啊！ 喂，问紧你啊，死啦！头先问紧佢咩啊？问紧佢 中意啲咩嘢前戏？ 系咯，阿南就话即系 唔系咁，我答噶啦喎。 翻啲爆个真名出嚟先。 阿南都系阿南咯， 咪系咯， 猛男系 俊男， 耶，冇错。 唔系讲我啊， 唔系 你知啊，你知啊。 我费事啲听众误会啊！喂，正题。剛才想問緊你喎，咁阿南就話石耳仔就好 high 啦，咁你呢？ 我都係嗱，都係鍾意石先，跟住但係都係耳仔。不過呢，如果呢嗰、那個人若然嗰個人有啲鬚根嘅話呢，再 high 兩 high 呢，簡直鬚曬成。 high 邊度啊？你講 耳背啊？ 你摸緊係 耳背啊？ 嚇！ 自己感受緊佢，係 一 耳背， 想象緊。 我幫你掃下啲指甲，睇下你會唔會呻吟先喂， 嗌兩聲㗎嘛。 你將沙子摸磨佢睇下得唔得？ 沙子唔得啊嘛， 水磨沙子咯，有緊少少。喂，我將我問題升級。若果俾你要求一個男仔去， 點解對住我要升級喎？ 係啊，我想問咯，吹啊！ 呢度好似我哋先系主持喎， 你唔好理， 你系路人甲嚟嘅啫， 喺场今日有人踩住， 系 真系不得了。 咁点啊？而家问啊，若果有个男仔俾你吩咐佢，你拣一套前戏，全套啊，前戏咋？ 套餐服务， 你想佢点样帮你搞？ 三个八嗰啲， 三个八。 咩啊？你讲紧全套？点样同你讲全套啊？ 净系 前 戏嘅全套，即系既然你噏得出话石嘴啊，石边度咁？ 即系其实慢慢石落去，跟住到耳背，跟住我好中意呢个锁骨位嘅，我想呢个系咪锁骨？ 系 锁骨位咯， 跟住慢慢錫落去。 奶啊，鎖骨。 咬下，咪下。 咬啊！錫咯，係咯。 即係做緊。 但其實你學你話齋咯，你錫嘅時候，你隻手唔係唔喐噶嘛。 唔係攤咗，唔係點喐。 係咯，即係你隻手就會係摸摸揸揸，一定有噶啦。 掃杯喎， 其實係幾難嘅呢樣嘢，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要錫得好隻手，又要摸得好咧，係幾難。 其实不可以一路锡的时候你一路真的扫对 方 的背脊。 扫背啊那些都其实很敏感。 可以的但是你不是 constant 去做一个动作咯。即是不会说。 机械式。 是咯即是你只是做一 个。上下扫上下。 是啦是啦是啦。但是个嘴有可能比心机一点。 好快出嚟啊。 喂继续继续。 近亲啊其实你近亲。 好快。 不要给我条脸近亲。 不要挂着笑啦。唔好拆開話題啊！ 我冇拆啊！ 你頭先即係話鎖骨位，跟住咧， 跟住就摸摸揸揸咯， 就摸摸揸揸冇噶啦， 冇啦！ 哇！咁你想點啊？ 唔枯燥嘅點解你話？ 你摸摸揸揸唔係喎，你摸摸揸揸好多嘢。 頭先講嗰人咧，講到自己好勁咁樣，嗱，我要邊度先，邊度先，然之後摸摸揸揸咯咁。 唔係你想點啊？ 好鬼求 其。你想點樣全套啊？咁你講下啦。 而家係問你想點樣全套啊？問我。 咁你想係 即係我覺得 你期望嗰個男仔對你嘅點樣全套法？ 掃背嗰個即係 俾人 surface， 即 係由頭 surface 到尾啦，係咪先？ 咁要俾啲時間我諗下。 喂，咪住，你冇試過即係上半身，即係下半身啦嚇，下半身即係除咗你個私處之外，有冇人即係試過即係帶俾內側啊、膝頭哥啊？ 唔攞指甲咧，輕輕撩下。係 啊，或者係腳踭啊。 帶俾內側都 OK 喎、 啊。條友俾佢靜思幾個先。阿貓貓你答。 咁快接，咁快套要快接落我度。 轉頭翻嚟嚇，原來又係甩水，問到你啊甩水啊，鬼衰。 放馬過嚟。 咁如果你係點啊？你會點啊？咁有意見，人講你多嘢講， 都係係由我條腰出發啦。 咁向上定向下，大佬出旺角定上去九龍啊？ 一隻手打喺條腰，一隻手咧就擺喺我塊面。我幾中意即係啲男士會掂住我塊面再去錫我咯。 掂住塊面， 即係撳住咁樣啊？ 唔係咪一隻手咁樣咯？撳住。 哇！你唔好嚟嘢。 哦，即 係唔得要俾阿 model 即係好似 扮下 懶心情咁樣咧，即係鋪住面珠燈，然之後咁樣嗰啲啊？ 咁啊唔係，我最中意人哋摸我塊面，佢可能另一邊就錫緊我隻耳仔咁樣咯。哎呀，冇啊， 快手㗎， 因為捉手啊！ 唔係，我想試下咪真咯，大佬，佢好冧咁樣，佢又怕醜。我以為你話你好冧啫。 我哋終於知道嘉賓係邊個啦。 即狼 啊！我喺示範。 點啊？即係摸住塊面，然之後再錫個嘴啊？ 錫耳仔咯，錫頸咯，呢兩個位真係死穴嚟嘅，真係死穴嚟嘅。跟住慢慢再掃背。 有咩咁好啊？呢樣嘢，呢兩個位其實係因為敏感啊。 好軟曬喎，成個人。 咩男性其實都應該一樣。 都會幾敏感㗎。 軟曬就係代表興奮㗎啦咩？ 酥軟啊，嗰個叫 軟啊嘛。 咁又好舒服， 係啦， 就會好舒服，就好有 feel 咁樣，就已經個人就好 relax 啊咁樣啊。我估咋，我問你哋係咪呢個問題？ 係啊。唔係男性其實都一樣啫嘛，你都會即係你錫對方嘅時候錫佢耳仔咧，佢都會不其然呻吟噶啦，都會佢都會一樣有一個騷軟嘅動作或者一個態度出嚟㗎。 都會係，都會係， 唔會係嘛？ 唔係，但係有啲人係唔中意噶嘛。 會有啲人唔係 有啲人係唔中意 嘅，有啲人覺得痕咯， 係啦，淨覺得好唔舒服啊！好似你話啲口水入咗耳仔窿度咧， 冇人叫你 㗎， 即係咁多。 所以每一次咧完事之後，都會揾啲棉花棒撩一撩嘅耳仔。我真係喎，你係咪先？ 佢好多呢啲咁嘅小動靜嘅啫。咁你話淨係喂 平？ 屌咁你嗰套同阿晴嗰套都係咁樣啫，即係。都是點講啊？錫初頭就好似好勁，咁臨尾都係摸摸揸揸啫。 咁咁其實你摸摸揸揸都有好多嘅技巧噶嘛，即係但係你要 describe 佢。 開始有 point 啦，呢開始有 point 啦。 咁都話要俾我諗下咯。 嚇，咁點咧？俾 你 補啊，而家俾你補中。 你而家揸嘅時候，你唔可以大力揸落去噶嘛。 咁點先至叫做好啊？ 嗯。 咩叫勢力啊？咁樣。 喂，你要喂講真，如果你真係做嘅話，係起碼你要覺得佢係温柔嘅。 嚇。 系咯， 其實男伴可以趁呢個時候慢慢摸摸揸揸嘅時候除埋佢巴帶添。 bra 大，成個 bra 長， 冇諗，冇諗住，冇諗住，但 係你不知不覺，咦，除咗嘅咁樣咯， 會唔會咁懵？ 我都係咁話，係噶，會噶，咩唔會啫？ 喂，俾錫到意亂情迷嘅時候 會 噶， 會噶。 哇，好緊要下喎， 你搞錯， 因為未試過， 因為佢唔係女人啊嘛。 唔係，我突然間覺得佢好鬼嘆咁樣，真 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享受嚟，係 大家嘅享受嚟， 係，但係你好嘆咯，零舍嘆啲咯。feel 到你覺得好索啊，哇正啊，真係好似俾咗錢請啲 professional 翻嚟。 我懂得係感受啫， 真係多謝曬。 唔好客氣， 你真係要多謝㗎，佢亦都要識。 我學到好多嘢啊，係 啦， 係簡直使我陰勁啊！ 我陰勁你之讚啊！ 我哋唔係好想使你陰勁咯， 我 覺 得陰勁， 自己嚟啦，唔該，要使陰勁自己嚟。 喂，咁我想問啊，即係摸摸渣渣咁，你哋會覺得係？ 其實 你哋自己中意點？喂，何你話齋即係摸摸揸揸都有好多種㗎，大佬。咁摸邊度同揸邊度咁都有好多種㗎。方向都有上上下下左右左右定打圈定內圈定外圈定逆時針定順時針。 嗱，首先咧就温柔地去撫摸，跟住之後 邊度 胸部？ 點解一定要胸部嘅？其實我想問。 喂，咁我剛才講咗㗎啦嘛，其他位置，咁我而家搏埋落去個股度㗎嘛，唔係你又話我冇 point 啦。 唔係，我問問題啫，咁摸摸揸揸其實你可以，嗱，捏下手臂咁，你譬如你去大龍捻骨咁都好舒服㗎。 女性嘅性徵嚟㗎嘛，如果你比較鍾意佢嘅乳房嘅話，咁你愛膚佢乳房，咁佢亦都會即係覺得，原來欣賞佢身體嘅。 咁但係個其實就呢個係一個心理上嘅欣賞個身體嘛，喺嗰個生理上，女仔有咩感覺？ 生理 上，但我覺得唔好大力喎， 真 係。 嗱，生理上其實 係調翻 轉你， 我自己出自己沖涼嗰陣嚇， 我你出緊啊！ 我都冇，即係點講？我都冇一個好特別話唔興奮㗎。點解？ 因為掂唔到性慾咯。 我氹，即係點講？我感受唔到。有幾咁咩啊？ 自己同自己其實真係沖涼嘅時候，你唔會有呢個感覺㗎。 你都係 㗎。咁你自己，喂大佬，你都要真係攞隻手去 喂，咁你咁你自己招呼自己嗰陣，你都可以做呢個動作㗎。咁但係 如果你招呼自己嘅時候， 你諗緊嘢㗎 啦，已經有一個 ready 狀態㗎啦嘛。我想做呢一樣，或者我想自足嘅 ，OK， 自己嚟嘅时候，你已经进入咗一个状态啦。 女仔 系 自慰 啊 ，sorry， 都好当自己 系仔啦。我成日都当咗自己系仔噶啦，已经系。 但系最重要，你冇病。 喂，呢个我哋之后再 check 下。咁我头先讲话，即系如果摸揸揸，我个 OK 个胸咁，点摸啊？点揸？ 咪話你温柔地摸，跟住之後咧就 摸，有冇話摸咁？你有即係有啲人講過啦，就係即係話喂，你唔好摸嚟摸去得個 point 啦，或者個 point 入邊邊嗰兩寸位，即係你大極都係四寸嘅啫，我諗。咁唔好玩嚟玩去嗰兩至四寸嘅位啊！咁你其實個胸係有好多嘅面積噶嘛。 通常咧，我就會覺得成個先，跟住先慢慢縮細。 即係咁樣打邊再咁。這個、但這個呢個冇 video 咧，又睇唔到我哋嘅動作。 呢度好難， 我 哋要錄埋。 我真係覺得， 我哋要錄埋像咯。 應該係乳房周邊嘅位置。應該整個 model 出嚟，我一路講你一路旁述會比較好啲。 邊個要咁樣？ 冇用嘅，我覺得我哋要錄 YouTube 啊，真係遲啲。 即係乳房周邊嘅位置，我覺得 OK 嘅喎。啊，掃下架底位，掃下架底位近呢、這個。巴嘅鐵線位嗰啲 啊，係啊係啊，大 佬，我係冇帶，我邊度知道？ 即係咁你摸嘅時候，你知噶嘛？ 男嘅聽眾啊， 冇一嚟就提咗 翻佢女朋友或者佢女伴。 咁好研究嘅咩？ 哇！而家咪就教緊咯。 即係邊個位？即係架拉底。 架拉底係啦。近鐵線位嗰位啊。 鐵線位我真係唔知 係下乳房下邊嘅咯， 乳房下邊 唔係嗰個唔係鐵線嗰嚿膠嚟， 呢嚿係咩 膠嚟㗎？嗰 即係玩人體糖咁喎，就唔知 啊！一路講一路做動作， 我已經有雙手擺喺個位嗰度。 我唔好，我搞到你哋咁樣。我諗你哋前面兩個十集都冇咁嘅情況嘅，應該 都有 都有㗎， 都有嘅真係。 不過冇錄像啫嘛。 唔係，即係講緊係架拉底對落嗰個位啦，係嘛？係 啦， 即係你個乳頭向架拉底方向移過去大致嗰啲位啦，係嘛？咁做咩啊？由嗰度開始先。 唔係嗰個位都比較敏感，譬如有時摸摸嘅時候。 嗰個唔係敏感嘅咩？ 敏都會敏，即係一人人唔同嘅咁就。 你係咪啊？ 我 OK 嘅喎，位 OK 敏感㗎。 摸摸下，譬如乳尖嘅時候，你突然間用少少力嗰位，佢會覺得好痕㗎嘛。 出其不意咁樣。 係啊。 哇！好激玩啊！呢個 做乜嘢又 唔係啊？或者摸即係唔係啊？譬如玩玩下嘅時候，摸下你條腰，你都爽爽曬㗎。 但腰唔係呢個位，係對落少少喎，盤 誒盤骨嗰個位。 哇！好騎呢喎，點解會盤？點解會係 死穴位嚟㗎？ 跟住你又再試下，喂，你再試下咧，譬如原本集中緊喺 大髀內側算唔算啊？ 係啦，跟住就 後話啦。 喂，主要呢同翻大陸揼骨有咩分別啊？我覺得 嗰個死亡三角， 死亡三角， 死亡三角啲男仔話俾我知嘅。 點啊？ 即係撳嗰個一定 大髀根 㗎喎，係咪啊？ 大髀根啊？ 係啊。 嗰、那個會酸軟，我唔覺得係興奮。 即係如果你太積嘅時候，咪撳實唔喐嘅。 係啊係啊。 咁你會唔會勃起噶？ 唔會嘅喎。 唔會噶。 我係咪唔得嘅？其實。 所以要上嚟啊！ 用把口得咯，佢令到講下咯，講下都興奮，因為未出發先興奮。咁點啊？即係你就盤骨，咁仲有咩啊？加拉底咁。 係咯。 咁得意 啊！呢個肚臍附近，如果錫嘅時候可以打圈都得。 越嚟越過癮，我真係覺得點解咁得意嘅？好鬼 點解？ 其實用嗰個指甲，即係喺個架底位嗰度掃落去咧，跟 腰 圍咧，其實很舒服， 超爽、啊。 我想講，我唔坐中間啊！ 我哋唔俾阿晴講，佢把口好想講，我唔好俾講。你覺得點啊？嗱？ 隔粒底位， 我唔坐呢個位， 隔粒底位邊呢度咧，攞啲指甲咧輕掃落去條腰。 究竟你哋嗰啲係講緊係會令到你敏感嘅位置啊，定係話令到你興奮嘅？ 敏感嘅地方，佢會令到你起雞皮，跟住之後咧就會即係好即係一樣，同埋係好快着狀態，係啦， 會投入個狀態。 我唔知啊，嗱，即係我自己身為男仔咧，我覺得係你令到我係。即係頭先嗰啲個位置咧，我都敏感嘅。 嗯。 但係嗰個敏感之後咧，你只會覺得係好痕，或者你覺得係起曬雞皮。 係啊。 但係我唔知道，我覺得嗰啲唔係性興奮嚟 喎。咁男女大不同咯，呢個咪就係。 即係女仔會將呢啲變埋一係概括埋喺個性興奮嘅當中。 因為女仔嗰啲興奮點係多過男仔㗎嘛。 唔同嘅情形，唔同嘅興奮嘅，譬如有時攞手勾係真係好痕，但係調翻轉，如果攞嘴係錫或者攞條脷去舐嘅時候，另一種感覺嚟。 另一種興奮。 係啊。即係另外一種感覺咯。 好有層次。 會有少少興奮咁樣。 另一種感覺嚟㗎。 啊，好啦，俾你講啦，你講多啲啊。 我講多啲，講多啲咩啊？ 唔停啊！唔好諗住望十五分鐘啊！你講啊，繼續講。 我唔知道你想問咩喎，我想講嘅時候你唔俾我 人講，你又瞓瞓醒，你又問。 係啊。好啦，我哋講咗好多上半 part， 即係上身啊。不如你講下你嘅下身啦。 有冇試過俾男伴錫你只腳趾啊？ 冇啊，未試過。 即係算腳趾啊？ 係啊，我試過，哇，好舒服、啊。 喂，如果被調翻轉，即係俾我嘅男伴會咁做，我知一紮連拿落去咯。唔該，慢慢買啊！我真係想試下。 嗱，唔係我逼佢㗎。 我想試下，我冇做。 呢條友咧，簡直喺度嘆緊啊！係你明唔明啊？ 我一再強調佢係享受呢個過程啊！ 佢計取暖之後咧，有一經典咧， 連奶， 我想試，我冇做過，都想試。 喂，而家有支裝有罐裝，我提議你 買 支裝。支裝你用唔曬， 我開罐頭咩？開得你走咗啦。 罐頭唔係你開嘅， 佢開嘅，都開完㗎啦，應該。 懵嘅你都，你冇罐頭㗎啦，你買支裝啦。 我去參詳下，翻去你房間。 唔係，跟住錄特登吸呢一集俾男朋友聽咯。 我好驚佢真係揾到啲腳趾嚟玩。 我真係好舒服喎、 啊，你有冇試過啊？ 冇啊，就係、是，所以我話如果真係有機會試，我會擠啲鏈下落。 哇！如果個男仔肯選你腳趾，我真係擺明係招呼你㗎啦，大佬。佢冇，佢完全係冇感覺㗎喎、啊，即係佢真係完全係付出㗎。 但有啲男仔真係有呢咁嘅癖好 有呢個癖好啊！ 係啊，癖好 真係我見過，即係我唔係見過人哋選，即係我見過有啲人記載呢啲咁嘅事情，因為 我都試過收過呢啲咁嘅電話咯，即係好耐以前。你中唔中俾人選腳趾？我中俾人選， 問你啊， 選人腳趾啊，即係嗰啲咁嘅變態電話，半夜三更 咁你點答佢咧？ 一嘢吸佢先啦，我 你答佢啊嘛， 瞓緊覺唔知點答佢，即係吸佢先，一熄鬼埋電話再瞓咯， 好冇禮貌嘅，你咪答佢，我瞓醒幫你選。 佢幫我選啊！如果依家我有，即係如果係點樣住？喂，我中意玩連奶，中意玩咩啊？我一定會咁同佢講，我成支啜曬落去。 你而家應該佢音，佢音，然之後播節目，播節目，然之後我嚟做。 而家有冇 佢音？ 依家冇啦，冇呢咁嘅人。 technical 啦，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做條 live 俾大家打上嚟咧，講下呢啲嘢先得。 哇！我諗爆線喎 ，jam 曬線會。 點解要練奶啊？喂，果 jam 唔得咩？ 我唔中意果 jam 特味咯。 呢個 係癖好嚟㗎， 癖好問題 啊！ 你有冇啊？有冇啲咩特別嘢？ 冇呢個癖好喎。 冇呢個癖好啊！ 冇 呢啲咁特別嘅癖好咯。 即係你試過你嘅伴侶可以做過啲咩嘢令到你嗰個印象深刻？ 咦？咁我哋又可以下一 part 翻嚟講嘅咯。 屌！你成日 cut 我啲節目，有冇搞錯啊？ 咁我哋節目規矩係我哋定噶嘛？ 咁今集未有耐講到。 算係今日嘅過路嘅啫。 哥兒妹。 係 ，yes sir。 喺嚟緊呢五集，我要用盡千方百計話俾全世界知，我係一個真正嘅才子啊！ 唉，算得啦。嚟紧呢三集，我会技术性激到话俾你听，你并唔系一个才子，我先系真正嘅才女。 你话 系啊，我话噶，我话逢星期一晚嚟 mobileradio.hk 听交换日记啦。 全城热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iPhone 熱啦！ 好啦，我哋 skip 咗阿晴头先个 part 先啦。 因为唔俾佢讲，我发觉真系老鬼套呢度有。 系啊， 几个 直接啲咯，我谂会好啲。 skip 啲嘢咯喺度。 系啊，唔系佢 skip 啊，而系咧，我发觉咧，其实佢系未试过噶咩牛奶啊，咩啊炼奶啊，我谂佢谂都未谂过。头先系我哋 咩嘢冇谂过啦。 好闷啊你！你讲阿南。 我。怎樣啦、啊、我 即係若果俾你，你會唔玩煉奶定係點啊？定係有咩奇趣？ 我玩過蜜糖喎、啊，但係又玩過嗰啲 你同男玩定同女玩、啊？ 男 人同你玩定你同人玩啊？ 人哋同我玩咯、 啊。哇！ 係啊， 咁好服侍咩嗰啲男性 ？OK 㗎，即係除咗蜜糖同埋嗰啲for sex 嗰陣嘅嗰啲朱古力醬。 有分別嘅咩？ 唔知喎，但係嗰支嘢係真係喺嗰啲性商店度買翻嚟嘅。 几钱啊？ 唔知喎、啊，我点知道啊？ 你唔问佢报个价嚟？ 唔使理啦，反正就 你问佢讲，我要一百支几钱报个批发价嚟。 但系嗰个感觉 OK 嘅，即系佢一嗰啲朱古力味又几香，而且又唔会黐粒粒，我觉得唔错。 甜甜噶，冇味啊！ 真系朱古力味嚟，我食过啦，我都。 甜甜啫， 甜噶，甜噶，唔会黐粒粒噶。 咁同平時我哋搽麵包嘅朱古力醬有咩分別啫？ 嗰啲結啲嘅嗰啲你唔會一奶就會即係點樣講？一奶完之後仲會黐入粒噶嘛？係咯，佢唔會噶，佢係 嚇咁過癮。 係啊 ，OK 好玩嘅呢個。 所以咪特登要去買咯。 點玩㗎？點玩㗎？ 咪貨佢嘅話，我咪擠喺佢條棒棒上邊咯。 就你 狗啫，讓入個窿度應該唔錯。 唔讓得我， 好殘廢啊！ 佢一家蛇精咁打出嚟咯，係咪？蛇精嗰度係啲朱古力奶加原奶啊，真係。 我以為你話知喺後面嗰個窿。 你仲變態啊！ 一蛇精就朱古力加原奶咁樣出發。 咁如果咁講，你話你擠落佢就可能擠落佢棒棒度啦， 佢就會擠落佢身體上面啦。 咁梗係身體啦，屌不知喺條街度咩？哇！ 咦唔係啦，咁樣即係可能就會係即係嗰個音嗰度叫咩？ 你應該學下 優化， 你學下阿聖女咁，你係講你係講啦。 我嗰塊嘢叫咩嘢？你明唔明？我咪好 你可以話係甜嘅。 好啦 ，OK， 鲍鱼都得， 是但啦，即系嗰度啦，其实系 OK 嘅喎。 朱古力挞啊， 朱古力鲍鱼唔系用滑沙片， 辣辣地可能 会好痛， 好闹，唔系辣辣地。咁係即係佢擠落去，你係全身即係中意玩到邊度就邊度，咁佢都係揾條脷再舐翻嘅啫，係嘛？係 咯，條脷係咯。 咁有咩咁過癮啊？在於你仲被感受嗰個嘅時候。 我 除咗好味之外， 即系你嘅意思系我知道佢嗰度嘅时候，我会有嗰个感觉系咩？ 你俾人 serve 你咩感觉啊？人哋知道你度， 知道我对咩感觉？其实冇乜感觉啊。嗰个只不过可能系一 件，佢当自己系仔嚟。 嗰个系一个玩具嚟啫嘛，其实。同埋你哋话有阵时可能惊啲味道嘅时候，咁佢系一个唔错嘅味道。 但系即系咁讲，同佢平时舐有咩分别啫？ 冇乜分别噶，其实可能 应该有分别，细致啲咯。 哦，係咯，有冇 即 係 佢要幫你舐乾淨佢，所以咧佢會可能舐多幾下。 細緻啲咯，即係可能有啲位佢平時漏嘅，咁咪會舐得乾淨啲咯。 漏， 即係漏咗石或者漏咗整嘅位。 其實如果我減緊肥唔減住咧， 我啱想 有冇其他嘢可以減？ 你問下佢覺得好甜啊！我呢啲我 skip 咗，我呢個位我 或者檸茶小甜咁樣得唔得？ 有時都俾你醬㗎， 朱古力咪 朱古力， 有冇70%、50%揀？ 有時都俾你醬㗎。 NSB 而家賣埋朱古力喎， 夠啦！ 自己去煮溶佢，然之後再搽喺成。 滴納即係滴納咁嘅做法，因為朱古力。 喂，有冇玩過滴納？ 梗係冇啦。 哇！做咩好抗拒咁嘅？唔得嘅咩？ 痛噶嘛，大佬喂！ 有啲低温蠟噶嘛，你真係玩 嗰啲唔痛噶嘛？ 低温蠟嚟噶，我冇特登去買一啲低温蠟翻嚟去玩呢一樣嘢喎。可能你話玩繩嗰啲我都會玩過。 哇！繩你都玩過，下次先講呢、這個。我哋下次講啲咩淫賤變態性玩具 咩變態啫？我唔覺得係變態其實。 咁講翻朱古力，其實如果有冇其他代替品或者即係 O 唔 OK？ 冰我覺得冰粒係一樣好得意嘅道具咯。 你試過啊？ 冰粒咯， 你有冇試過？ 有，將粒冰喺身上面遊走咯。 我呢個位啊！ 你招呼人定人招呼你啊？ 人招呼我咯，我亦都有叫招呼人。 好痛啊！唔係，好嘆啊！真係。 互相招呼嘅啫，佢哋嗰啲。 但真係幾好嘅喎，冰都。 冰粒係一個好好嘅小道具嚟㗎。 點樣玩㗎？ 攞粒冰出嚟喺身上游走咯，佢會一路溶噶嘛，咁會滴噶嘛啲水，咁佢咪接住啲水咯。 嚇！ 或者含住粒冰， 係咯，會含住粒冰咯。 咁有咩感覺啊？ 好得意咧，又凍又熱咯，但又唔 冰 火嗰種，又唔同冰火嗰種喎，即係暖 暖地咯。女仔 有冰火 嘅咩？女仔有冰火嘅咩？ 可以試下喎。唔係， 女仔其實都應該會有，咁你舐嗰個音盒嘅時候，其實都一樣嘅啫嘛。因為有一啲咧係 for lesbian 嗰啲道具咧係熱嘅嗰一啲 gel， 係 gel 同埋冰涼嘅 gel。 之前 forum 有人講過，即係話佢都試過用嗰啲 gel， 即係但你皮膚敏感就唔好玩住啦咁樣。佢話會熱熱地噶嘛，係嘛？ 係啊，會熱。 即係睇四仔嗰啲嘛。 我 咩？我哋口交嗰陣有講， 其實嗰個杜蕾斯都有啦，已經係。 係啊，你避孕套都有。 哇！杜蕾斯，我覺得呢一兩年係好似好積極嘅，係嘛？我聽人講話有性玩具跟埋。 誒、欸，好可愛啊！嗰、那個圓形圈圈好好玩 嘅。我聽嘅就我唔知係咩嚟嘅。 O K 喎，係、okay、 循環再用 嘅。係啊，循環再用嘅可以。我試過咧，撳著咗之後咧，就撳熄咗。 屈人子有售啊？係。 屈人子誒，其實咩都屈人子 都有 啊。 係啊。啡粉都有。哇！ 總之街坊都有賣啊。 係啊。 咁緊要。 可以俾江本 O K。怼过嘛？ 俾江本怼过， 即系佢江本咧，其实好耐之前已经出过冰火嘅避孕套啊嘛，即系又冻又热，跟住佢而家先推得咁劲。 你有冇试过？ 咁我觉得 你又冇试过。 我想话咧，我觉得妒忌嗰只会比较好咯，即系个感，即系连女性都会感受到热同冻嘅分别，但系江本就咩少 feeling 啲咯，即系冇咁重啊。 即係你話杜蕾斯嗰 只 冇啲啊！ 而家你哋好似做緊啲 product review 咁， 兩個都用過啊！ 我哋唔講呢嘢，我哋唔講 product review 嘅，我哋呢個 產品推介 呢個節目唔講 product review。喂，咁你哋覺得你哋自己最中意玩即係前戲啦？咁有啲咩？除咗呢啲，有冇啲咩 idea 可以俾到我哋 咧？啊，點解唔嘗試下？嗱，我哋即係男士都會比較中意女伴咧著喺性感內衣嘅。 嚇！ 系咯，咁啊，点解我哋又唔见下男士着啫？整条 T 恤出嚟俾我睇下，不如 你系冇啊？ 你系好奇咁睇定系话？ 我觉得几好玩噶， 系 因为飞抢走弹， 你 系啊？唔系有啲男士 T 恤噶嘛？你有冇去即系买性商店咧？ 嗰、啊、时恒生嗰段片系咪就系咩着护士啊？练唔练啊？嗰、那个系咪就系好玩啊？因为你有啊？ 佢好玩。自拍啫， 你頭先個口唔出聲，唔發音咁樣，你想講咩？你有啊？ 嗰套有睇過啊， 係啊，有睇。 我有睇過，我梗係有睇過啦，咪點噏得出俾你聽啫？ 我依家俾你睇啊！ 我念唔念啊？咁樣 係咯， 睇過咯。我唔覺得係視覺上其實好差嘅喎，見到個男人咁樣著 T 恤嘅嘛。 睇翻個對方身材點樣嘅啫。如果個肥佬咁樣著出嚟，真係 柒柒地啊！ 唔知啊。 嗰陣個對方身材其實 fit 過， 係咯，但個感覺唔係咁好，好似爭咁啲嘢。佢始終嗰啲毛可能比較豐盛啲。 主要你好似喺度講嗰啲咩美國嗰啲變態佬嗰啲。 我冇諗過。 去到最後一個戲慾啦，即係咁講啦。嗱，前戲好多時候包埋，即係其實一部分你頭先嗰啲咩石啊嗰啲都係口交都有牽涉到啦。 嗯。 咁直接口交啦。 嗯 嗯。 咁你哋會期望係點樣去招呼你哋啊？即係你哋覺得係點為之正啊？若果你叫個男仔而家，哎，我 OK， 我揾個男仔嚟招呼你啦，即係你男朋友啊咁計啊，咁你會唔會要求佢去幫你做啲乜嘢先至正？你當教下我哋萬千嘅網呢個聽眾。 點解所有目光都集中咗？ 你直睇啊！ 我今 你真係咁眼都望住。 今集成集裏面咧，我覺得你真係好嘆，我諗你一定有 answer 俾我，所以咧係啊，所以我好期望你去答啊！快啲啊！快啲！ 點樣、啊？ 你開始俾我問到口啞咗啦！ 唔係，我諗緊啊！係啊！我依家諗緊每一次我嘅步驟係點樣咧？ 你嘅步驟係點樣？佢嘅步驟係點樣啊？嘛， 首先咧就即係隻手會掂下啲毛毛先咯， 嚇， 係啦，跟住再慢慢 咁你就為之正啦嚇。 即係咁，唔係依講緊詳細嘅流程啊。 你講你講，我收聲，我暫亂你歌柄。 係咯，跟住佢會攞個手掂下佢咯，可能會抹開佢啊，跟住會掂下粒陰核啊咁樣咯。跟住就攞個嘴去，除咗你話伸條脷出嚟舐之外，佢都會啜下去，都會比較舒服嘅，我覺得。 啜下 OK 嘅。 啜會 OK 嘅，其實。 有咩分別？ 唔係淨係攞條脷去舐㗎。 啜同啜有咩？ 你啜得嚟，你唔係大力，即係你可能啜幾下，跟住又放口咁樣咯。即係正如你男性點解咁中意口交啫？點解咁中意俾啲？ 你又知我中意。 講緊男性啊！ 你要認我冇計啊！你雖然 你話你哋啲男性又指住我咁，你 咁而家得你一個男性 就係咯，冇辦法，所以你又 指住我啫嘛！ 指住我，快啲指住我咁樣 啦！駁嘴你啊叻，快啲答啦！ 即正如點解男性咁中意口交，俾人啜住個龜頭啫？係咪即一樣道理啫嘛？其實 同埋好中意響 唔係我 有共鳴啦！ 我其實唔明㗎，你不如解釋俾我聽 唔係，同埋我好中意咧喺個窿嗰度咧，側邊咧喺度圍住咁樣轉咧，哇！嗰種感覺係好正 嘅。O K 嘅真係， 好正 嘅。大家不妨 除咗啜之外， 係啊，啜嗰下 啜嗰下都 要啦。 跟住之後即係喺個窿側邊圍住 咁 重要 嘅呢個 moment， 嗰一下， 我就會發現啦，唔好成日講我啦。 嗰一下係好正咯， 整多幾下啦咁。 同埋咧，譬如佢即係轉嘅時候，即係佢條脷喺個窿側邊圍住轉嘅時候，跟住再。掂下你個音樂，其實都係好好嘅，嗰種感覺都係好好嘅。 嗯， 咁阿南你咧？ 佢比較多話題性，因為咧佢可以招呼人哋，都可以招呼佢。 係咯，我喺度諗緊應該係我邊個角色 先？講下你招呼女伴嘅時候啊。 係。我會，我咪又係同我自己 enjoy 嘅時候去招呼佢咯，即係我唔會第一下就會掂佢嗰塊嘢嘅，唔會。 咁俾你，你會點啊？會唔會即係而家你會試嘛？因為個問題係，咁你去招呼個女仔嘅時候，你自己個套係點樣招呼啊？你有冇一套拳嚟帶出嚟？ 我會先又係一樣咯，錫佢咯。而我敏感嘅地方係耳仔嘅時候，其實好多女性都係噶嘛，我一樣會係錫佢耳仔。 其實有九成 係嘅。係，我會集中喺佢耳仔嗰度嘅。其實講真，咁啊，跟住之後咪就係膊頭位啦。嚇！咁啊，攞啲指甲掃一條腰啦，咁啊去佢盤骨嘅位置停留，嗰個會比較耐啲嘅。 嗯、 我會係咁啊，跟住之後撫摸佢大髀嘅內側，咁啊跟住之後再掂佢嗰個咩啊嗰塊嘢，我會掂佢，但即係因為我要俾個色路去話俾你聽，即係我會有下一步嘅動作啦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先至會錫佢。 Are you ready？ 係啦，唔係你唔可以第一時間你扼個頭落去，我諗佢應該會夾住咗。 夹住咗， 其实个反应好大啊，可以 系啊， 会啊，咁啊，跟住然之后就真系啊 ready 啦，咁样你 feel 到噶啦。其实你呢个 moment 就可以攞只手，其实可能系刺激紧佢嘅阴核嘅。 嗯， 咁啊，跟住然之后 ready 完之后，你咪开始攞条脷咪锡佢咯。 嗯， 围绕住佢阴核，咁啊，跟住然之后可能即系一样啦，攞手指啦，即系我成日都强调手口并用。 系 一路，其實你嗰你你手指可以插入佢個陰道裏邊嘅時候，你嗰嘴其實你條脷一樣可以一路同一時間喺度錫緊佢陰核。 係啊， 使唔使高速啊？ 定低速咧？ 不要太快，同埋即系唔该。 高中低速， 自动波嚟啊！ 我好，即系有样嘢其实要留意咧，就系我同女性去做呢一样嘢，要搞嘢之前唔该剪指甲。男性其實都係一樣嘅，如果唔係你會整痛個女性嘅。你剪指甲其實好温柔咁錫佢已經 OK 嘅。 呢個搞嘢小貼士啊！ 係啊，係啊，真係要剪指甲。温 馨提示， 俾啲踢呢嚟啊！俾啲踢呢嚟啊！點樣啊？咁 即係你一路錫緊佢，你隻手咪一路喺度喐咯。即係點 樣講？點喐啊？點樣喐啊？ 你舐緊佢個陰核嘅時候，你隻手就喺度喐。 我會用手指前後，又或者即係點樣講咧？ 啲聽眾睇唔到 啊！好難講喎、啊。嗱，你個手掌咧向天，咁咧咁個女性咧其實係正常地瞓喺度嘅時候，你手掌向天進入佢嗰個陰道裏邊啦。你一路錫緊佢嘅時候咧， 一隻手指、兩隻手指定五隻手指啊？ 睇下佢，睇下佢有幾闊啦。OK， 咁通常都係 闊太咧。 咁啊，通常都係一隻手指之後咧就會兩隻，一隻手指先至兩隻，你冇可能第一時間插兩隻落去㗎，其實，因為佢都會痛。咁你呢個 moment 咧，你一路錫嘅時候咧，你嗰兩隻手指即係可能食指同中指咧向上， 拗， 係啊，向上咁樣，即係頭嗰一節位啦。 即係唔係前後錯，係頭嗰一節喺度拗。 係啦，前面嗰一節位啦，咁樣不停咁樣係。一二一二其實有個節奏咁樣咯，即係你其實 喂， 真係叻喂叻喂， 真係有個節奏喺度㗎，係啊，你一路咁樣做嘅時候，一路實其實佢好快㗎，話俾你聽。 好快乜嘢啊？ 到咯 ，KO， 好快到啊，佢會 嚇，即係唔係入出入出喎、啊？你係講左隻手指喺度喐？ 其實咧，女性咧。 即係好似由自由式隻腳踢水咁樣啊！ 係啊，你 但係向上勾，唔係兩隻腳踢水，向上勾。 加藤英嗰招喎、 啊。其實呢個真係這個真係好 OK 嘅，這個係好舒服嘅一個動作嚟㗎、 啊。快定慢啊？ 唔使快嘅，其實真 係你睇翻反應啦，你睇翻個女伴嘅反應。 佢即係點啊？即係唔係？ 如果你快嘅，佢反應激烈嘅，咁佢咪即係？ 其實可以話俾你聽咧， 人人唔同嘅。 男性咧，你到你衝刺嘅時候咧，你咪挫得好快嘅。 係啊。 但係女性同女性，我見到啲伴侶咧，你如果你兩隻手指係不停咁樣前後挫咧，其實佢個感覺唔會好快到。可能又話真係冇感覺㗎， 反而踢水咁樣就仲 係啦，會係快啲㗎。咁你因為你男性你嘅興奮嘅位置係喺你個碌棍嘅側邊啊嘛，所以你哋要衝刺嘅時候就不停咁樣戳去側邊嗰兩條筋㗎啫嘛，其實係。但女性唔係咯。 有深入研究咧，你讀 human biology 係我的，而且佢係讀理科嘅， 但係唔讀排科。我要解放就係解放褲。 解 手 完 先 嚟做 節目，你哋唔係劏牛眼嘅咩？你劏呢啲嘢？ 牛鞭啊！ 咁繼續講，有冇得再深入啲？我話呢度學嘢喎，啲代錢學。 咁你可以你唔主中，即係你唔集中呢個位置，你唔想女方咁快去到一個高潮位嘅時候，你咪伸翻隻手指出嚟。係 啦， 喺呢個音樂裏面，係啦，你咪其實喺唔係啊？其實咧有個位置咧，你哋要知道咧，就係喺你嗰個陰道同埋喺你嗰個便處啊。OK， 中間嗰個位置咧， 陰道 即 係 個屎眼， 即 係陰道嘅中間， 中間嗰個位置。那個位置其實都很敏感的、你拿條脷咁樣用少少力咁樣去上下去到即係舐佢嘅話， 呢個係男女嘅 都會 的都係敏感位嚟、男女個敏感位嚟 有 個 係啊，都會㗎。同埋我比較中意攞啲牙去咬下佢個膝頭哥，其實佢都會很舒服㗎。 吓， 系啊， 唔系 兜一咬落去啊，系即系 刨落去， 系啊，细细力咁样咧，即系好似， 我唔得喎。 喂，最后我想问多一样好奇嘅嘢啦，即系咁嗰个你讲到便处咁，即系个屁眼咁有冇？我见啲四仔有啲咁嘅嘢， 舐佢， 舐下或者系咩啊？咁插下手指入去啊？咁有咩分别噶？有男女仔有咩感觉噶？ 俾奶嗰個感覺， 同插落個鼻哥窿有咩分別？ 唔係你個意思係俾人，你個意思係俾人奶定係俾人插啊？ 兩樣，兩樣。 唔係我哋 唔一樣嘅。 我哋今日講前戲就唔好講插曬啦。講 即係你話錫嘅時候或者俾佢舐嘅時候，其實嗰個感覺係完全另一回事。 好有見地 喎，因為我試過咯。 係 啊，係啊，完全兩樣嘢嚟嘅喎，嗰個感覺啊，講緊嘅。 你咪就係叫你形容下個感覺咯。 好哇，形容啊！點樣型？即 係你俾佢 唞 唞，你兩個有冇試過啊？ 我冇啊。 誒，頭先只覺得你好勁、欸， 不過唔 係 你講緊嗰個位咧。 岔開話題。 唔係，我講緊屁眼同埋 陰道。 陰道嗰個位中間個位其實真係好敏感嘅。如果你真係舐啊，或者你摸啊，或者拗，即係拗嘅意思唔係用指甲，但係拗嗰啲咧，都係好鼻嘅，即係好點講啊？好酥啊，好麻啊！ 咁但係如果講話屁眼咁咪點啊？ 會成身都會好好酥，但係有個感覺係會 同你錫其他地方或者你觸摸 個 陰部有 咩分別？感覺其實原來你越刺激，其實我個感覺就係、是、喂你快啲插入咁樣咯。 我有需求。 點解咧？ 唔知喎、啊。咁你會 即係搞後面嗰個窿咧，就反而前面想你插前面。 係啊，我會係咁樣咯。我會係。 你會唔會、啊？ 我個分布唔喺嗰個位啊。 嚇！ 唔喺屁眼嗰個位置， 嗰、那個專責屙屎咗， 冇其他用途啊嘛， 冇其他用途啊， 除咗屙屎之外， 仲係剪屎。 大家同台可以有啲默契啊！ 你唔講，你唔講，你講，你有冇嘅經驗啊？冇 冇啊！ 你唔反嗰度嘅，你淨係中意玩道具嘅。 我真係唔反個位，我真係嗰專責真攞嚟爆頂， 即係好專業啊！ professional 到爆石位嚟嘅呢個，我唔想騷擾嗰個位置。 喂，買魚都搭過魚嘴，買豬肉都搭過豬頭骨，不如俾你講埋，講埋我哋就今日就呢集收工啦。插入個屁眼有咩感覺？ 嚇、啊！喺外父咧就講咧個， 喂，我都係咁話， 曬曬， 係咯，曬曬， 我係唔會講嘅，你放心啦，你哋等下先啦， 等下先啦。好啦，今集到呢度為止，咁啊，嘗試下帶領呢三個靚女去做一集節目啦，咁啊，希望有機會下次再嚟啦。 哦，好啦，拜拜。